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二集，寒风。他脑袋混沌，在风声里又回到了坑中。寂寞已经不行了，呼吸变得很艰难，血水顺着盔甲淌到沈泽川的后颈，很快就变得冰凉。周围的哭嚎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难耐的痛饮以及顶风的咆哮。沈泽川跟面目全非的死人面对面，腿被压在厚重的人体下，盾硌着他的腰腹，喘息间皆是浓重的血腥味。他咬牙淌着泪，却不能哭出声。他颓唐地盯着这张被踏烂的脸，却忍不住，这是不是曾经见过的士兵？ 哥， 沈泽川低声啜泣着。 我好怕。 几木喉间滑动一下，用手掌轻轻地拍着沈泽川的头。 没事，没事。 沈泽川听见了濒临死亡的士兵在唱歌，歌声被狂风撕扯，破破烂烂的飘在这寒冷的夜晚。 哥，我背你走。哥， 沈泽川在他身下小声地说， 我背你走。哥， 几木的身躯像是一面扭曲的盾牌。他笑了笑， 哥，走得动。你重建了吗？没有。 几木泪已干涸，他轻飘飘地说， 边杀兔子的箭射得不准啊。 沈泽川手指也泡在了血肉中，他勉强地擦拭着脸。 师娘包了饺子，等你和我回家去，我们吃很多碗。哥吃得慢，你不要瞧。 沈泽川在底下用力地点着头，血渐渐覆盖了吉木的身体。他似乎很困，声音那般小，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也没有。歌唱得很慢，等到了那句“萧齐战斗死”，吉木便合上了眼。 我的钱也给哥，娶嫂子。哥，哥。 几木沉默着，仿佛是听腻了他的话，忍不住睡着了。沈泽川浑身颤抖起来，他忘记了边杀骑兵是何时离开，也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爬出去的。当他撑着手臂抬起身体时，大雪中死寂一片，重叠的尸体累垫在膝下，像是废弃的麻袋。沈泽川回头，却失声哽咽起来。几木背部剑杆密集，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蜷曲着的刺猬。那么多血躺在沈泽川的背上，他竟然毫无知觉。马蹄声急追而来，像沉闷的雷鸣。沈泽川忽然一个机灵，惊醒了。他想要干呕，却发觉双腕被捆绑结实，身上盖着个装有土麻袋。这麻袋越来越沉，压着胸口，连声音也发不出。这是狱里惯用的土袋压杀，专门招待不想留活口的犯人，不会留下任何伤口。如果刚才没有醒来，等到天明时，沈泽川就该凉透了。 有人要杀他。赵玉里灯火灰暗，沈泽川手脚发凉，玉剑喘不上气，那麻绳捆得紧，他不断地搓动着双腕，却无济于事。土袋挤压着前胸，他仿佛被投进了深水潭，耳边嗡鸣，鼻息错乱，像是溺水一般无法继续呼吸。沈泽川转动着眼珠，盯着栏杆外的烛光，堂中几个锦衣卫正在吃酒，划着拳呼喝，根本无暇回头看一眼沈泽川。沈泽川被土袋钉在粗糙的草席上，窒息的恶心感犹如洪水一般埋没了他，眼睛有些昏花。沈泽川抬高头，咬着牙动起了脚，双腿被杖刑打得几近麻木，此刻抬起来竟像是没有知觉。他踩在了木板床的左脚，那里被虫蛀烂了，头一天还被他坐坏了些许，呼吸越来越艰难。沈泽川蹬着那一脚，用尽力气下跺，可是他的腿脚无力，甚至没跺出声音，床板纹丝不动。冷汗使劲地淌，背后的衣衫浸透了。他想活。沈泽川喉间疯狂地溢着呜声，他咬破了舌尖，用脚接着跺着床板。吉木那具不成人一样的尸体，就是抽着他求生欲望的马鞭。他耳边似乎还回荡着吉木的声音。他要活。沈泽川发狠地撞着那木板，终于听见扑通一声，床板被剁塌了一半，身体侧陷，土袋跟着滚下去，他犹如破水而出，摔在地上大口喘息。地上冰凉，沈泽川的伤腿不听使唤，他用手肘撑着身，汗顺着鼻梁往下滴。雨里冷，他却觉得整个身体都像是在燃烧，烫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翻滚，终于忍不住垂下头，干呕了起来。沈卫该死。中博有120000兵马，分6州设防线，查实河兵败后，边杀骑兵入侵敦州一线。正如沈卫人所说，当时还有挽回之计。沈卫不仅兵强马壮，粮草充实，还有端州30%的守备军可供调配。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抛下了端州，畏畏缩缩地躲回了端州王府。这一躲成为了中博沦陷的开端，端州30%被边杀骑兵全部屠城，守备军士气顿挫，仓皇难撤。所有人都以为沈卫会在端州与边杀12部殊死一搏，他却再次闻风而逃。中博军节节败退，边杀骑兵像是把锋芒毕露的钢刀，几乎捅穿了6州全境。他们策马而来，轻装上阵，全凭以战养战，一路追到了大周王城去都800里之外。如果沈卫能够在撤退时烧掉城中粮仓，实行坚壁清野，那么边杀骑兵绝对无法深入到这般地步，因为他们没有辎重，全凭攻下的城中的粮食充作补给。一旦把城中粮食烧干净，再彪悍的边杀骑兵也要饿肚子，饿肚子是没有办法持续作战的。届时李北铁骑会渡过冰河，从上阻断边杀12部的退路。启东五郡守备军由天飞雀掐死了边杀12部能够逃窜的方向，这些弯刀就是瓮中之鳖，绝技撑不过冬天。可是沈卫没有这么干，他不仅放弃了抵抗，还把城中粮仓全部留给了边杀骑兵。边杀骑兵靠着大周人的粮屠进了大周人的城，他们的马被沈卫养得膘肥体壮，在查实河驱赶百姓与被俘军士，一夜坑杀得干干净净。沈泽川是死里逃生，去都如今要清账本，沈卫生前的一切调令都显得格外草率。 他确实像是在与边杀十二部里应外合，然而身为畏罪自焚，一把火烧掉了自己，连带着所有文书全部销毁，就是办事雷厉风行的锦衣卫此刻也束手无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